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可依法追刑事责任。中国自主研制的海底一万米潜水器载人球舱近日完成出口观察窗的开孔工作，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最先进的潜水器之一。近日，森林公司再爆数据造假丑闻，波及全球274家公司及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机械装备和电子设备等多个行业。近日，数千名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大学，参加古巴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组织的活动，以纪念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近期，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市教委针对社会关注的幼儿园安全问题，组织开展全市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同时为区域内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房山牛口峪湿地公园一期竣工，面向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公园将建设成为集核心湿地探索和地貌展示、湿地科普、风光游览、户外度假、文化感受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公园体验中心。新版《流星花园》主演阵容已经正式公布 ，F4 均启用新生代小鲜肉，而老版《流星花园》主题曲《你要的爱》进行了重新编曲，仍然由原唱者戴佩妮演唱。 969始终在你身边，969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主播林奇。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二，距离2018年还剩33天了。你的小目标完成了吗？如果还没有完成，干脆不要想太多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与其消极怠工，不如关注点实在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西北风4到5级，空气质量优，天气晴朗。夜间到明天呢，气温为-5度到2度左右，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只在2度。朋友们要记得，明天一定要比今天穿得暖才对。天气寒冷，人就容易感冒。日常应该注意生活起居好习惯，每天晚上呢可以用热水泡脚，能够刺激足底穴位，或者抽空做一做暖脚操也不错，增加一下腰腿部力量，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防止冻伤。这样做呢还能提高机体抗寒能力。天气寒冷，很多听友们都喜欢去泡个温泉暖和暖和，但是泡温泉呢也有很多注意的地方，比如在入水前应该先用温泉水缓慢地擦拭身体，等到身体适应后再进入温泉，以免呢影响血管正常的收缩。像睡眠不足的人，熬夜之后或者营养不良、大病初愈等身体呢都不适合泡温泉。泡温泉后呢要注意保暖，应该迅速擦干全身，特别是腋下、胯部、四肢皮肤，要及时涂抹滋润乳液锁住皮肤水分。初冬冷飕飕的天气呢让出去的欲望骤然下降，但是12月的古镇却散发着初冬慵懒的气息，更加迷人了，变成了享受慢时光的好去处。像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北口镇，古朴典雅，风景如画。古水北镇呢拥有青石板的老街，悠长的胡同，颇有北方民国时期的古镇风貌。尤其是在冬季下雪的时候，洁白的雪花将小镇装点成一个童话世界。去了古水北镇呢，最不容错过的观赏打卡点呢是望京街长城音乐水舞秀，感兴趣的听友们不妨去看看。有人说，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旅行的机会，就一定要去以色列走走。从人口上看，以色列算是迷你小国，但却浓缩了无数的奇迹和精华。这里是世界上最具神秘感的地方。那么如果去以色列旅游的话，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那实际上呢，以色列因为它是以犹太教为主体，那么犹太人呢，实际上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禁忌，大家可以简单的就是等同于以色列人，实际上它的饮食结构类似于阿拉伯人穆斯林，基本上我们在以色列是吃不到猪肉的，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海鲜种类也是比较的少，不像国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海鲜，但是以色列人泛指的海鲜可能就是主要是以海鱼为主。同时呢，以色列人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些饮食上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很奇怪，以色列人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崇尚一点，根据犹太教的教义，他们是奶跟肉是不碰头的。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如果在酒店里面用早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们会有奶，但是呢，我们不太会看到红肉啊。如果大家看到有培根，或者是说有一些熏肉，那么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只要你参加你住宿的是一个犹太人开设的旅馆，那么这些肉肯定都是一些鱼肉，或者是说肋肉做成的一些肉制品。以色列的酒店呢，实际上相对于国内的酒店来说，它是比较的陈旧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团队会使用的是以色列当地四星的酒店，那实际上以色列当地四星的酒店它的好坏也是有差别，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地四星可能仅相当于国内三星或者是说准四星这样一个级别。 对于时间并不是太充裕的听友呢，可以选择用7天的时间去游历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以色列耶路撒冷现在的天气呢，近一周在10度左右，但是近期会有阴天小雨，出发前一定要准备雨具哦。今天的969报天气就到这里，我是英奇。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者旅行路线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告诉我们哦。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世界的顶点。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小雪已到，秋去冬来，北雁南啼，又经过了多少寒暑。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俨然已经进入了冬季。川西这个令人痴迷的地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说起它，大家也许看过它的春、它的夏、它的秋，但它的冬天相信很少有人畅游，更多是通过照片来感受那凛冽的美丽。但如果你准备冬天出去流浪，那么川西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海螺沟曾被国家地理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满满的冰雪覆盖，偶然间透露的石头，那是红色的精灵。而且这里的冰川温泉更像是整个川西独有的风景，在冰天雪地里泡着温泉，看着雪山，绝对是最好的体验。相比于其他的时候，冬季的它略微有些荒凉，往日那艳丽的色彩此刻都消失不见， 让本来的他多了一份苍茫的气韵。农家旁山水间树木矗立，让本来美如仙境的他多了一份乡土的气息。此刻的他或许才最为真实。在梅崖口，远离贡嘎主峰只有5公里，如果你在这里驻守留望，你一定会收获日照金山的美丽。群山的怀抱中，这里就是放飞心情的最佳之地。如果在这里留影，一定会成为记忆中最难忘的瞬间。岗岭位于群山怀抱的边尔乡境内，距离县城68公里，是集观光、登山、徒步探险为一体的旅游秘境。在这里，纯净的湖水不染尘埃，随手一拍都是最最纯天然的风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的美都会让你心醉。人们称稻城亚丁为人间最后的香格里拉，这里的美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那绝美的三神山，那仿佛坠落人间的翡翠般的湖泊，都是人间纯净美丽的存在。行走在这里，看树林裹着枯枝，看草木凋零的沧桑，在阳光下那坚定的脚步，都是追寻美丽的存在。行走在川西，即使那漫天飘雪的冬天，也有美若夏秋的风景。如果你有意愿，不妨去见见这样的风景。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Yeah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但是很温顺，为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Hello B E。 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 太阳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969，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人这一辈子呢，最怕突然把某首歌听懂了，比如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听说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大哥搭乘飞机时看到漂亮的空姐，有感而发。他说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姐呢过来给大家服务，也很漂亮，他觉得空姐也对他有点好感。坐飞机呢又很无聊，李宗盛大哥这时就在想，如果他跟我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呢？当然呢，这只是个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他当时要下飞机了呀。这一首脑洞大开的作品呢，不仅是周海媚主演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更成为日后李宗盛大哥诸多作品中不可忽略的经典。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的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第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由创业邦主办的2017未来领袖峰会将于11月30号到12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详询百度搜索创业邦，点击官网了解。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短平快，付出马上就有回报的立竿见影的事，也多的是需要长期投入靠坚持才能有大成的事。只不过对前一种事，人们常常趋之若鹜，而后一种呢，人们却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如何对待时间，决定了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样呢，我们如何对待选择，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其实很多事情都一样，一开始呢，人山人海，做得越久，做得越好，身边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因为到达山顶的最后总是少数人。努力吧，说不定你就是少数人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很搞笑，很无语，很奇葩， 九六九， 很有 钱。 OK，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我是容易。倩文爱吃糖发表，我不希望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是闹钟，也不希望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是梦想，我希望不要有人叫我起床。金鱼发表，我给电灯泡呢分了四个等级，初级灯泡呢就是站在旁边呢十分的尴尬，情侣秀恩爱十分的开心，高级灯泡呢就是主导谈话内容，情侣在旁边根本没有办法秀恩爱，大师级灯泡呢就是站在情侣中间，情侣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王者灯泡就是你跟你的好朋友秀恩爱十分的开心，他另一半在旁边思考究竟谁才是灯泡啊。陈小龟鹿发表，前两天呢去西安玩，车上呢有个男生喊师傅你开空调吧，司机还没有开口呢，另一个男生就说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啊，又有一个男生喊师傅二师兄说的也对啊，全车爆笑。 阿坦发表，朋友建议我减肥，每天跑8公里，连续跑300天就能减掉34公斤。问题是我现在已经离家2400多公里了，我怎么回去呢？布纳发表，我哥大学刚毕业，老妈呢迷上了打麻将，他不跟邻居打，经常去麻将馆跟陌生的大妈大爷打。我哥就很痛心啊，经常跟老妈讲打麻将的坏处，劝他别玩了。老妈说，我不是去跟人家打麻将的，我是多去认识几个朋友，你上完大学连个对象都没有，我是打探打探他们有女儿嘛。小羊咩咩发表，我出差了好几天，回家前呢对孩子那个想啊，真的是想死我了。刚回家吧，我对孩子那个疼啊，就恨不得捧在手上。过完几天嘛，对孩子那个揍啊，今天出门在车上还后悔不该揍他，又开始对他那个想啊。你说这个熊孩子怎么那么让人不省心呢？这里是969朋友圈，我是龙叶。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走走江